嗱，我哋呢个圣经可信吗系列已经系讲到第四讲。第一讲我哋话圣经系咪真系神嘅话语呢？我哋话系，系神将佢自己彰显出嚟俾我哋认识佢。第二讲我哋话，既然系咁样，神点样将呢啲启示系传达俾作者？嗱，呢个就系神嘅默示，神点样默示圣经俾作者？上一次我哋讲咗啦，若果圣经真系神所默示，应该系冇错嘅。原稿嘅圣经系冇错。嗱，我哋话的确，原稿嘅圣经系冇错。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手上嘅圣经系点样得嚟。嗱，呢个亦都包括咗文士抄写圣经。嗱，我哋话原稿系冇错，咁文士抄写又冇错呢？我哋今日就会嚟睇呢个问题。嗱，圣经系乜嘢啊？圣经系由呢一个希腊文 Biblos 呢个字嚟嘅。嗱 ，Biblos 呢个字就系所有抄写喺蒲草纸上嘅呢啲文件都叫做 Biblos。嗱，你将呢啲蒲草纸嘅文件集合埋一齐，变咗一部书。这个就变成了希腊文的 Biblion 这个字。Biblion 只是一部书，我们知道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有很多部的书卷，所以其实应该叫做 Biblia，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这个字 Biblia， 是复数是众数的。其实犹太人在耶稣基督来世之前，他们已经叫他们的圣经做 The Books， 丛书，就是 Biblia 这个字。我们讲了圣经，那约这个字呢，新约旧约。约这个字是由原文的希腊文 Diatheke 这个字是演变而成，变成了拉丁文的 Testamentum， 再由 Testamentum 是变成 Testament 这个字。Testament 这个字就比较混淆，很多的意思的 Testament 这个字可以解释做见证，可以甚至解释做遗嘱，所以是比较混淆。我就比较喜欢中文这个约字，无论是神和人立约的约，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约字。圣经其实是由40多位作者在一段相隔1500年甚至是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来到写成。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最初第一部书创世纪就是摩西，我们相信是公元前的1405年开始写的。最后一部书呢，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是公元90年写成。所以相隔是1500年。但是创世纪不是圣经最古老的一部书，最古老的是约伯记。如果我们留意约伯记的经文，我们知道约伯是活到去差不多200多岁。如果他活到去200多岁，就是差不多跟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的年纪是差不多。圣经告诉我们，他拉是活到205岁。若果是这样计算的时候，我们能够计算出约伯记成书的日期可能是公元前的2100年或者是2200年。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全部圣经相隔由第一部书的约伯记 到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相隔了成2000多年。在整部圣经里面，神是将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是慢慢慢慢这样显现出来。在说旧约，神是亲自跟人来讲说话，出埃及记的16章、以赛亚书的22章和尼迦书的1章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但是到新约，就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直接同人嚟到讲说话，仲唔单止咁样，耶稣基督仲俾我哋见到神系点样，神嘅属性系点样。无论旧约或者新约，我哋话都系有关耶稣基督， 所以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当你读旧约嘅时候，如果你唔明白一段嘅经文讲紧乜嘢，你解唔通，你试下将耶稣基督代入去经文入面，你一定能够解得通。我试过好多次都有意想不到嘅后果，都能够解得通。所以大家不妨试下，成部圣经都系有关耶稣基督。嗱，点解神系要将佢嘅话语写落嚟呢？我今日系会同大家讲四点。第一点就是神要很准确地保留祂的话语。我们曾经讲过，口传是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传传下就会以讹传讹，面目全非。所以神是要将祂的话语用字面写下来，这样才是准确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讲过很多次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都废去，这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就是说神的话语连一点一划都是准确的。这个就是字面的传达。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解经我是很喜欢用字面解经。因为神的话语很准确，连一点一划都是神的话语。第一个原因，神要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就是因为要有准确字面的传达。第二个原因呢，神是要将他的话语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记不记得这个书上这个字啊？我们说犹太人就是说 the books， 是吧？丛书。将他的话语聚集在圣经里面，在一个地方。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你想知道摩西讲了什么话，你要走去找摩西，喂，你讲过什么话？你要知道约书亚讲什么话，你又要走去找约书亚。他们在世的时候你都还 OK 的。但如果他去世了，你去哪里找？所以神要将他的话语摆在一起。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将他的话语成为独立的文字，成为独立的文字。在书耶利米书的36章4至5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这里其实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耶利米叫巴录来将他的话语，这个话语是耶和华讲给耶利米听的话语，从耶利米的口中将他抄下来，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见到耶利米对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到耶和华的殿，我走不到出去了。所以如果你将我的话语记录下来，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流传于世。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哥林多前书的10章11节，又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有写在这部圣经里面的都是被我们作为尴尬，作为警戒。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神要将他的话语写下来，第一要很准确地来到流传，第二要将他的话语收集在一起，第三成为独立的文字，而第四这一切都是给我们做警戒做尴尬。有人问，那是不是所有神的话语都在我们的手里面？是不是所有神的作为都已经在我们圣经里面？就令我想起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他说，若果耶稣基督的事迹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耶稣基督的事迹尚且如果你写出来，这个世界都不能够是包容得到，你想想何况是全部神的事迹。所以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给我们作尴尬警戒，教我们来到是学习怎样能够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说圣经的原稿是没有错误，我讲过很多次，是吧？但我们现在找不找到圣经的原稿啊？找不到。其实我相信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圣经的原稿？就是神不要我们将原稿当为偶像来到供奉，来到敬拜。所以我相信我们永远可能找不到原稿，这个就是原因。我们说原稿是没错的，但是有人说文字抄写就肯定有错了，因为是人嘛。经过千多年的抄写，你想想会有多少错误？很多人说可能错到离行离立，可能跟原文的圣经、原稿的圣经已经是两码事，根本是完全不同了。又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说圣经是给我们来到做道德的标准，来到是做唯一的准则，又是你说的，但我们怎知道我们手上的圣经和原稿是一样啊？甚至有人会说中文的圣经和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更加离行离立，更加是跟原稿可能风马牛不相合。等我们一起来细心看看究竟文士是怎样来到抄圣经。其实文士将神的话语复制，文士其实是什么？好像我们现在的 Xerox machine，好似而家嘅影印机一样，就系将神嘅话语咁影印出嚟。嗱，佢哋抄写神嘅话语嗰阵时，佢哋都好小心。佢哋知道佢哋抄写嘅系神嘅话语，轻慢不得。所有嘅文士都系受过严格嘅训练嘅。嗱，佢哋点样抄写嘅？第一，佢哋系要揾一张好干净嘅动物皮。啊，呢张动物皮系受过特别嘅处理。然后呢，墨水的墨色是非常之讲究，亦都是有特别的制造方法，所以墨色是不容易褪色的。他们每抄一栏的文字的幅度就是30个字母，最长的是60行，最短的是48行。当他们抄到耶和华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时候，立刻要去洗笔，自己还要沐浴更衣，非常之的严谨。其实这样做是很有益处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 take a break， 可以休息一下，可能抄到都已经个人浑浑噩噩，一抄到耶和华提醒他们要将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文士一面抄还要一面大声来到朗读。你有没有发觉当你朗读的时候听回自己抄什么，是帮助你能够是减少错误，因为你能够不单止睇见，还能够听见你抄紧乜嘢。抄完咗之后，文士长是会嚟核对。如果佢发现一页纸上高有一个错误，第二页纸又有个错误，去到第三页，全个文件、全个手稿都作废，这个文士要从头再抄一次。所有抄出嚟嘅段落嘅数字，字数连字母的数字都要数过，要完全同原稿是一模一样。两个字母若果黐埋一起呢，算是一个错误作废。所以非常之的严谨。所抄出来的这些书卷只可以放在特别神圣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去搞或者去改变。这些神圣的地方就例如是圣殿啊、会堂入面。所以是非常之小心。文士其实他们一生的工作就是抄写神的话语。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据说以斯拉是能够将全部旧约由头到尾一字不错地念出来。这个就是文士。以斯拉就是一个例子。 嗱，我头先话文士都知道佢哋抄写紧神嘅话语，所以非常之嘅敬畏，轻慢不得。嗱，新约嘅学者，当佢哋处理研究新约嘅手稿，都系一样，佢哋系好小心啊，因为佢哋知道系神嘅话语。嗱，通常我哋错误嘅观念就系文士抄圣经咧，系一个直线型嘅抄。咩嘢叫做直线型啊？就是文士抄了一份出来，然后第二个文士呢抄第一个文士所抄写的。为什么他不抄原稿啊？可能已经失传了。他抄第一个文士的时候，第一个文士的错误加上他自己的错误，双重的错误。第三个文士去抄呢，第一个文士的错误加上第二个文士的错误加上他自己的错误。那你想想是不是越抄越错？但是其实圣经的抄写不是直线型的，是平衡型的。一个文士是抄很多份的手稿出来，而手稿和手稿当中是有很多次的核对，所以很容易就发觉这些抄写这些手稿里面有什么的错误，他们就立刻能够是一是就废去，一是就将这个错误来到是删改。所以我们知道文士抄写错误的可能性是很低很低。我们真的值得很兴奋的，就是大多数的学者他们都同意，除了很少部分的学者，大多数的学者都相信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其实是跟原稿是相差很少很少。如果神用他的大能能够保守默示原稿的圣经是没错，你想想神能不能够保守圣经的抄写的准确性，绝对是可以，是吧？其实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比任何一部的古书还要准确的。为什么会比古书更加准确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圣经的副本，我们有很多抄写在卷轴上高，在羊皮纸上高，在紫砂草上高，这些的副本我们可以拿来核对，一对之下发觉原来都是一致的经文。就是好像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块羊皮纸，这块羊皮纸是某个世纪的文士所抄写的。另外又有一个文士在另外一笪地方又发现另外一块的羊皮纸，这块羊皮纸的抄写是早过还有那块是早过几个世纪。但是当他们将两块羊皮纸摆在一起来到核对的时候，发觉两个文士从来未见过面，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不同的时候的人，从未见过面，但是抄出来居然是一模一样。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圣经是非常之的一致，相信同原稿是没什么差别。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圣经学者叫做 A.T. Robertson。这个学者说我们找到的拉丁文手稿是有成8000份，其他早期的版本是至少有1000份。我们找到的希腊手稿是有4000份。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学者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了。由他讲这段的说话到现在又多了很多手稿，现在差不多有5800份了。这个就是给大家来到作一个比较。他也都说当时他的时候所找到的新约手稿是有13000份。而令人兴奋的就是这13000份的手稿是不同的文士抄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但是一核对发觉都是非常之的一致。这个 A.T. Robertson 说，他说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每1000个字才有一个错误是新约，旧约呢更少，每1580个字平均了，新约平均是1000个字，旧约呢平均是1580个字才有一个错。另外的一个学者叫做 Henry Morris， 是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个学者。 他说虽然手稿是有差异，但是超过 99% 的差异是出自串字的问题。好有趣，超过 99% 是串字。如果你看一部书，红楼梦也好，三国演义也好，每1000个字才有一个白字，会不会影响你不明白这个作者讲什么？不会，你绝对能够明白那部书讲什么。圣经都是一样，每1000个字才有一个字是错的话，你是能够明白，不会影响真理，不会影响教义。而这个 Henry Morris 所讲的就更加令我们觉得是不简单。因为为什么？1000个字才有一个错，而 Henry Morris 说这个错 99% 都是串字。即是说什么？少过1%才是真正的错。那你想想，1000分之1的1/100才是真正是一个错。咁即係话圣经入面10000分之110000个字先至有一个错。咁你諗下错误嘅机会系几少？少之又少。就係因为文士同埋圣经学者佢哋处理呢啲嘅圣经嘅时候，佢哋係好小心，非常非常之嘅严谨。这个圣经经过几百年甚至千多年嘅抄写，神完全系保守住圣经嘅准确性。我想同大家跟住介绍嘅就系70士译本。70士译本系由一个埃及王菲拉铁菲喺住埃及嘅亚历山大城嗰度，叫咗70个学者嚟到系将希伯来文嘅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已经非常之普遍，个个都讲希腊文，所以佢就揾咗70个呢个学者。亦都有人话系72个学者，就系12支派，每个支派派出6个学者，一共系72个。这个70士译本系好重要，因为系新约嘅作者所喜爱引用嘅，另外亦都系希伯来书嘅作者所喜爱引用的。70士译本点解咁重要啊？我同大家讲但以理书嘅时候，我曾经讲过。但以理书入面有好多准确嘅预言喺入面，但係而家就有好多自由派嘅神学家，佢哋唔相信圣经係可以预言嘅。我听过有一个好出名嘅自由派神学家，佢话圣经记载已经发生嘅事係非常之嘅准确，但係记载未发生嘅事呢係模糊不清。呢个就係唔相信预言啊，呢个自由派嘅神学家。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经常觉得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难，圣经是被人四面来到攻击，四面楚歌。非基督徒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连自己人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不相信有预言。他们是将先知书的成书年份压到去很厚很厚。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压到去圣经入面所讲的这些预言都已经发生了。那就正如头先那个自由派神学家所讲，是记载那件事，所以很准确，不是预言。所以他们将先知书的成书日期压到很厚很厚。但以理书就是一个例子。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的6世纪。但是这些这样人非基督徒啊，自由派神学家将佢压后去几时啊？公元前嘅1世纪，当事情发生晒啦。佢哋话呢个就系但以理书成书嘅日期。这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我咁重视70士译本嘅成书嘅日期？就系、是、如果我哋知道70士译本嘅成书日期，我哋起码就可以话，在这个时候圣经已经是黑字白字，没得改的了，是吧？所以70士译本很重要，因为我们找不到原稿，现在原稿已经失传。所以我很重视70士译本的成书日期，我做了很多研究，我发觉很多现代的文献都不能够相信。现代的文献包括很多网上的 百科全书都是非基督徒自由派神学家写的，所以他将74译本的成书日期压到他很厚很厚，不能够相信的。我找到有一篇的文章是由一位英国人叫做 Sir Lancelot Branton， 这个是200年前的人，他讲的话比较有分量。他作了一篇的文章叫做74译本的历史记载，啊，非常之有意思。而这篇的文章是记录在书英文，英国人将74译本由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74译本里面刊登，所以是很有力量的一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说，可以肯定74译本的开始的翻译是在书公元前的285年之前已经开始。在树埃及王菲拉铁菲在位的时候，亦即是说公元前的285年至到246年，他说差不多所有的74译本的书本已经是被翻译成，起码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被翻译成。所以我们看到，即是说74译本成书的日期是在树公元前的285年至到250年间。亦都有人说，哎呀，牧师你不相信现代的文献，但是有很多考古学可能是值得相信的。所以我亦都找到有另外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起码有十个考古学的证明的证据，可以证明74译本最早成书的日期应该可能在书公元前的250年之前。这个就跟刚才 Sir Lancelot Branton 所说的是很吻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是74译本，是一个翻译来的。不是说去到那个时候才写作圣经的内容，这个是个译本来的。其实等阵我们会见到旧约的正典一早已经是完成了。而旧约的正典若果是给了这班人，在这班人的手上来到翻译74译本，公元前285年已经在他们手上了，没得改的了，是吗？所以他是翻译，不是叫他作文嘛。所以根据以上所有的证据，我可以肯定74译本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在树公元前285年至到270年间，是一个很保守很保守的一个日期。跟着也要跟大家讲讲是另外的一部译本，叫做马索拉译本。为什么我们要讲马索拉译本？因为犹太人是不接受74译本，他们认为74译本是基督徒的圣经，所以他们自己要有部圣经。就有提比利亚的犹太学者叫做马索拉，他就发起这个马索拉译本的翻译。这个马索拉译本的翻译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说有很多手抄本的嘛，他们是来到比较所有的手抄本然后翻译出来。成书的日期是公元的500年至到公元的950年。我们要注意，即是比74译本差不多是前后是迟了1000年的， OK， 是比较后期。另外呢，第二点呢，传统的希伯来文字是没有母音的，只有子音的。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所以以色列人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读，他们不摆母音，但是慢慢慢慢有些很神圣的字，好像耶和华这个字不够胆读嘛，不够胆读，慢慢慢慢就不懂得读，大件事了，是吧？所以呢，马索拉译本是第一部书是将母音加在子音的上下。还有呢，就是74译本是有次经在里面，马索拉译本呢是拿走了圣经的次经。我等阵会跟大家讲什么是次经。还有一样东西要提及的，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或者市面上的圣经，大部分都是由马索拉译本所翻译成。还有其他重要圣经的版本呢，有 Jerome 的拉丁文大众版，也都有撒玛利亚五经， 另外还有叙利亚文的版本。但是我相信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最伟大的发现是死海古卷。在树1947年在树 Wadi Qumran 这个地方发现有11个洞穴，11个洞穴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很多文献，在里面有60000块的碎片，其中是有600份的手稿，有200份都是跟圣经有关，85%的这些的文献是在树动物皮的上高，15%的在树紫砂草的上高记载。这些文献的年份呢，公元前的300年到公元100年，尤其是在第四号的洞穴，那些文献就更加丰富，有40000份的碎片在里面，有400份的手稿，其中100份是跟圣经有关。那些研究的学者他们发觉除了以斯帖书，其他旧约的经卷都在洞穴里面被发现。有很多人攻击圣经，说圣经不能够相信，说圣经是充满了错误，其实他们很应该去看看死海古卷。其实如果你将死海古卷和马索拉译本来比较，你会发觉其中的差异是少之有少，少到不得了。而我们手上的圣经就是照着马索拉译本来译，亦都是可以说我们手上的圣经和在树死海古卷所发现的那些经文，公元前2300年的经文，可以讲得是非常之的一致，神是完全地保存了他话语的准确性。所以当有人说圣经不可以信的，充满了错误，我们应该要怎么说？我们应该跟他们说不是，神是保守了圣经的准确性，就好似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4章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语不能废去。神的话语是很准确地被流传下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手稿副本都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一致的。虽然文士抄写圣经超过几百年甚至是千多年，但是神仍然是保守了圣经的准确性。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旧约圣经的正典。这个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早期的那些教会的教父是用什么原则来到是将圣经经卷摆入去圣经的正典，又用什么原因来到排除一些的书卷，好像刚才我讲的次经，圣经的次经为什么不摆入去圣经里面呢？他们所用的原则是一共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作者必须是公认的先知或者是使徒，又或者是先知使徒亲密的同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作者的条件。第二就是内容呢，内容是不可以跟其他的圣经书卷是有矛盾，是要完全一致。第三呢，就是要早期教会他们都公认，他们都认可这个作品是神所默示，得到教会的认同。所以当早期的这些教父，当他们开会来到决定究竟什么书卷是摆入去正典，什么不摆入去正典，他们不是投票的，投票就大件事了，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他们是真正去研究，真正去读这部书，看看这个作者是不是真的被神所指定来到写这个圣经，看看内容是不是真的得到神所默示，他们然后才作出决定。其中我们也需要讲一讲的就是旧约正典的完成的日期。旧约的正典其实完成的日期应该是在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第一批被掳劫了去巴比伦是公元前的606年， 被掳掠了之后，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流失了，都是被毁灭了。是回归之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是由以斯拉和尼希米两个，在公元前的457年这么上下的时候，来到将所有的经文来到收集，来到编辑，然后将这些经文就摆在圣殿里面。若果有会堂需要得到这些经文，就由文士来到手抄抄给他们。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做 Cephas， 他说其实旧约的正典完成的时候是早在树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就在公元前的465年至425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完成了旧约的正典。我们知道旧约最后一部书是哪部书？马拉基书，是公元前的430年是完成。所以任何书籍在这个时候之后写成的都没有加入去旧约的正典。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旧约的正典已经是完成了，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已经供应这些就是旧约的正典，他们都是知道，他们都是认同。我刚才说圣经里面是有次经，是吧？我们部圣经里面就没有了，但是七十士译本是有次经，天主教的圣经也都是有次经，还有其他的版本。次经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被包括在正典里面？次经都是在树马拉基书之后所写成的，一共是有14本，在树马拉基书之后写成。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之间是有400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犯罪，他们离弃神，所以神有成400年没有跟他们说话。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系列都讲过，他们是经历到神话语的饥荒，是吗？不是说真的没有食物没有水喝，是没有神的话语来到滋润他们。这个是记载在阿摩斯书的8章11节，400年没有跟他们说话。所以你想想，这些次经是在这400年里面所写成的，是不是神的话语啊？是不是神的默示啊？当然不是了，因为神都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我们见到次经里面的经文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是有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就是用行为来到是称义。我们知道圣经教的是因信称义，但是很多这些的次经都是教行为称义。这个也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记不记得我说有很多人认为雅各书是讲行为称义？我就解释了，不是。雅各是说我们的行为成全了我们的信心，所以他都是讲因信称义。另外有一样东西我们见到的，就是新约的作者和耶稣基督都没有引用到这些次经，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次经是不可靠的。你看我的表，你就有人会问了，你经常都说14部次经，为什么有15部的？你说其实呢，我刚才都讲过了，是耶利米叫巴录来做什么话？将他自己的话语抄写下来，是吧？咁所以有好多人係将巴录书同埋耶利米书係夹埋一部，所以我就係话有14部次经，就係咁嘅原因。我俾个目录你睇，唔係叫你哋走去哇即刻买嚟读喎。我话呢啲次经係冇神嘅默示，係咪对我哋係冇咁大嘅益处。但係若果你当佢係历史嘅记载，历史嘅参考书呢，係有佢嘅价值。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当时的历史是怎样，你可以买这些次经来看，但是要小心，这些书是没有神的默示。我也要跟大家讲讲，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你估他的圣经是怎样的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经可以分为24部或者是22部。那又有人问，不是39部吗？好像我们的圣经那样。其实一模一样是39部，不过他们的组合是不同了。他们一样是有我们的摩西五经，他们叫做律法书。 就是创出利民申，一共是五部。他们亦都有八部的先知书。他们是讲前后先知书，他们不是讲大小先知书。我们讲大小就被人想到小先知书不是那么重要。是吗？他们是讲前后。前先知书有四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呢合并为一部书。还有列王纪上下呢又是合并为一部书。后先知书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书，十二部又是合并成一部。然后他们就有第三个部分，就是写作，是有诗篇、箴言、约伯记。我讲雅歌和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都讲过有五小卷。五小卷就是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另外再加上但以利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又是隔成一部书。然后就是历代至上下。我跟大家都讲过犹太人的圣经最后一部书就是历代至上下。那你说二十二部书的版本呢，再将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夹埋一部书，然后将士师记和路德记加埋一部。那你问为什么士师记和路德记加埋一部啊？那我迟啲就会跟大家讲士师记，因为我讲完约书亚记了嘛，我在那个时候会跟大家解释。有一样东西需要澄清的，就是犹太人的拉比是将但以利书是摆咗入去写作，不是摆在先知书。亦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就说了，你看下但以利书不是先知书。所以但以利书里面讲的那些不是预言来的。甚至有一位很出名的自由派神学家说，如果但以利书所讲的都是预言，咁就同刘伯温嘅烧饼歌冇乜嘢分别啦。佢话嗱，呢个真系大大亵渎神嘅话语嚟。但以利书入边所讲嘅绝对系预言。嗱，我哋要知道犹太人嘅拉比将书嚟到分类，有冇得到神嘅默示啊？冇神嘅默示，佢对佢哋中意点分就点分。其实佢哋将但以利书摆喺度写作系有一段古嘅。原因是当他们读但以理书十章七节，讲到但以理见到主的异象，他们说当时圣经有记载，当时他是和一班人一起的，其他人都没有见到，是但以理自己见到。这班犹太人的拉比就说，喂，在他身边的全部都先知来的，有头有面有名添的。他们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他们有名的。但他们就说，就是因为这样，但以你身边的都是先知，他们没有见到，得但以你见到。那你想想，但以你是不是不是先知了？先知没有见到过，但以你自己先见到。这个是他们的解释。但你不要忘记，在但以你书里面，但以你三次被神叫他做什么？大蒙眷爱的但以你。但以你在神的心目当中是有一定的地位。另外这件事又令我想起新约的保罗，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又是见到主的异象，与主相遇，是吧？见到光，听见主跟他讲说话，他身边都有人的，如果你们留意，身边的人听见有声，但是听不明白主讲什么话。这节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2章9节，就是说他四周围的人听见声，但是听不明白，就是和但以理所经历的一样。你想想这两件事的主角是哪两个？很明显是但以理和是保罗两个啦，见到主的异象，其他的人不重要的，是吧？所以绝对能够相信但以理其实真真正正是一个先知。其实证明但以理是先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在这里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耶稣基督预言末世敌基督会是怎样，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的9章24至27节，他甚至叫但以理做但以理先知。耶稣基督没有叫但以理做刘伯温， 叫他做先知，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可能又会继续拗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耶稣基督讲的那些不是预言来的呢，那就引用但以理咯。但是你看看马太福音的24:36，耶稣基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非常之的明显，耶稣基督讲的是末世的事，没有人知道会几时发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是引用但以理书，但以理绝对是一个先知。我们讲过旧约的正典，不如又看看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又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到决定什么书在正典，什么书不在正典呢？都是一样三个原则。第一，对作者的条件就是要作者被认同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使徒，或者是先知使徒的同工，这样才算数。那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马可福音？马可是谁呢？又不是门徒。马可是谁啊？是彼得的同工，是彼得的亲密战友来的。又有人说路加呢，一个医生来的嘛，为什么又有路加福音呢？路加是保罗的亲密战友嘛，保罗是使徒嘛。那又有人问雅各和犹大是什么人来的？雅各和犹大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咯，所以他们的写作是在书新约里面嘛。唯一部书我们不知道作者是哪个，就是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的内容完全跟新约旧约是一致的，而且早期的教会都认定作者就是一个使徒的同工，甚至他们相信有使徒还在世的时候，这些使徒供应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使徒的同工，所以他们将希伯来书是摆在正殿里面。希伯来书也都是被早期的教会所接纳，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新约的这个正殿完成的日期又是何时呢？应该是在数公元的350年至400年间，27部的新约书完全是被早期教会来到接受，是正典。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有两件事，两件事都和圣经是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年间，我们知道圣殿是被维修，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教会需要维修，需要人帮忙，是吧？圣殿都需要维修，维修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大祭司发现了律法书在圣殿里面，将它交给书记，书记就念给约西亚王听。犹大王约西亚一听见就怎样啊？非常之感动，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跟着我们知道了，约西亚是犹太国历史当中其中一个复兴的时代，就是由约西亚带领，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另外呢，第二件事是以色列人回归。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归，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个是尼希米记的8:1，带来做什么啊？念给以色列人听。当众民听了之后，他们怎样啊？个个都喊，个个都哭泣。尼希米记的8:9告诉我们听。跟着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也都是有一个复兴。我们又怎样？我们真的很幸福、啊、我们手上有齐晒所有新约旧约。以色列人没有，在约西亚的时候直接圣经都不见了，要找回。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整部圣经，要所以要以斯拉要尼希米来到收集圣经来到编辑。我们真的很幸运，有所有的圣经在上高。但我们有没有去读呢？ 我们是不是读圣经已经读到麻木了呢？甚至我们是没有读圣经呢？真是愿神怜悯。其实我们更幸福的话，我们真的很应该读圣经。希望神都好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能够给我们是有一个复兴。愿神都是怜悯他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见到文士抄写经文是非常非常之的小心，以致所抄写出来的经文是非常非常之的一致，有很少很少的错误。我们都能够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其实就是和原稿是非常之的接近，绝对是没有教义和真理上的错误。愿意你都能够是感动我们有一个读经的心，就是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能够是被你的话语来到感动，以致无论我们可能是个人上，可能是教会上，可能是全个美国，都能够是有一个复兴，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